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听到上面包厢有熟悉的声音，戏就要开场，秦时月才到，在上方一路与熟悉的人打招呼。陶阳子仰头看去，只见秦时月向一位画家介绍他身边的女人，说：“这是我的夫人。”“呵，二夫人真漂亮。”画家说着大声笑着，声音里表现着艺术家的狂放，眼光里含着艺术欣赏的意味。陶阳子顺着那眼光看去，突然发现秦时月身边的女人是那么脸熟，那张脸满是红艳之色。看了一会儿，陶阳子才想到那是梅若云。梅若云梳的是以嫁女发型，过去她的长发梳成什么样的形态，是披散着的还是扎着辫子的，陶阳子已不记得了，只有黑发长长的感觉。秦时月随意地垂下眼来，这一来，陶阳子与秦时月的眼光就碰上了。秦时月露出了习惯的笑，仿佛奇怪陶阳子怎么会站在那个角落里，那是戏院杂工开戏候着的地方。陶阳子糊里糊涂走了上去，叫了一声：“秦先生。”眼努力不向旁边的梅若云看。秦时月说：“你也来了。”他的声音依然是那么潇洒，随后抬手介绍梅若云：“夫人梅若云。”“哦，你们熟悉的。”陶阳子不得不以眼去看梅若云，眼前只是朦胧的人物形象，依然是静静默默的神情，越发如漂浮似的身姿。秦时月坐下来，并伸手托着梅若云的胳膊，让她在身边坐下来。正好此时开台锣鼓声敲起来，陶阳子也就回到了座位上。这天演的是《天仙配》，整场戏陶阳子看得清楚，听得也清楚，又似乎什么也没有看到，什么也没有听到。陶阳子一直不向包厢上边看。戏结束了，陶阳子起身后也没有再看到他们俩，也许是他陶阳子怕看到他们，也许是他们早早退场了。秦时月 往往只看自己满意的戏，一旦看完便退场。虽然知道他们可能已不在戏院，陶阳子还是陶冶似的出了戏院。梅若云怎么会成为秦时月的二夫人了？她怎么可能会成为秦时月的二夫人？一直到躺在围棋研究会南院房间的床上时，陶阳子才想起来，他是可以当面问梅若云的。他梅若云怎么一下子结婚了？怎么结婚也不告诉他一声？原来梅若云只在他陶阳子的心里，他陶阳子习惯的不敢去想他，他梅若云总是在陶阳子的梦里出现，梦里的他也是虚浮与隔远着。这一刻陶阳子整个地想着梅若云。过去梅若云是他心中的一位仙子，而今他是凡人之妻了。陶阳子觉得想他的距离已经没有了，他可以好好地想一想他了。可现在想又有什么意思？他一直没有把她当作妻子来想过。那么梅若云到了出嫁的年龄，为什么不能成为别人的夫人呢？就因为她梅若云是他心里的仙子，于是就像神仙一般不结婚。梅若云成了秦时月的二夫人，秦时月是他陶阳子的恩人，对他有引荐之恩的。陶阳子想到潇洒的秦时月与文雅的梅若云在一起是相配的，一个弹琵琶，一个吹长箫，也是合拍的。作为朋友，他应该为他们高兴，而不应该有什么别的感觉。他应该对他们说一句祝贺的话，除此之外他心里存的念头都是不洁的，是丑恶的，是如同一步步的恶棋。可是陶阳子的思想还是不停地在这件事上回旋，他想到了此前梅若云情绪的变化，他那种种神态其实他都看在眼里。也许梅若云还会认为他是冷漠地看在眼里，其实他陶阳子是把他当做了仙，仙子是不会有痛苦和烦恼的，仙子有了痛苦与烦恼也是他无法理解的。一段时间他陶阳子找不到秦时月与梅若云，现在已有很合理的解释，他们是在新婚蜜月中。新婚其实哪一天呢？梅若云什么时候决定嫁给秦时月的？还有一个就是能干的秦夫人能容梅若云吗？陶阳子无法想着还有一个秦夫人，这是陶阳子唯一无法想着的。其实他一切都正常，就是当二夫人也比他所梦想的合理。可这时陶阳子才意识到自己对梅若云的心，这种意识也有疼痛感，而且这种找不到任何伤痕的疼痛能使他整个心麻木。他是不是应该去看一次梅若云？ 看看梅若云的生活到底怎么样。他能眼看着任秋与天琴交往，为什么就不能去面对梅若云呢？然而现在陶阳子想梅若云的距离没有了，现实中的距离却远了，他们注定要隔得很远很远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早晨，陶阳子从南院出来，看到围棋研究会的楼里，于参谋正在花红的房间里。看来于参谋昨夜就住在这里了。门大开着，花红并不在意别人发现，她并不是于参谋的夫人，却公开住在一起。于参谋坐在正对大门的座椅上，花红弄了个暖手袋给他，又去端来了一盆热水，像夫人一样的伺候着他。有男人在身边，花红不像独自拉琴的清高样子，为男人做着事，做得那么自然，那么安详。陶阳子突然想到，梅若云也是这样在房间里伺候着秦时月吗？他摇一下眼，晃一下心，让自己集中起精神来。于参谋似乎不满陶阳子在自己面前盯着花红的眼神，抬抬手让陶阳子站到面前来。于参谋对陶阳子说，睿宗有心要看一盘棋，让方天琴与你下一盘，因为你们俩都是战胜过日本棋手的。于参谋注意到陶阳子的反应有点迟钝，有点不明白地看着陶阳子，又说了一句，听说你以前总是输给方天琴的，趁这个机会你可以翻个本儿。陶阳子对于参谋有着一份尊敬和感谢。于参谋谋算很深，实在是个贤士，他似乎总在帮着他。只是陶阳子也听瑞宗府里的人私底下说到过他，说他很阴。也许会算计的人都会给人这样的感受吧。人也真是奇怪，陶阳子觉得最难懂的就是人。人生是复杂的，陶阳子已经26岁了，他多少能理解这一点复杂的人生。就如棋一般，复杂的盘面应该是能够看清楚了。陶阳子与方天琴在瑞宗府里开始下这一盘棋，这似乎是陶阳子一直期待着的一盘棋。猜先的时候，陶阳子猜到了白棋，他看到方天琴脸上露出一点失望，伸手去棋盒里抓黑棋时，方天琴的手有点抖。方天琴并不想下这盘棋，应该说是给了陶阳子一个机会。方天琴心里清楚，这是一盘躲不了的棋，是不得不下的棋，对于他来说意义重大的棋。既然不得不下，方天琴就有下赢的信心。他的落子十分有劲儿，啪啪作响，两个脚都走在了外木，像张开两个奇怪形状的口袋，嘲讽着陶阳子，敢不敢钻？ 不知是陶阳子受不了方天琴的挑逗，还是陶阳子的奇风随着他的心境而变化，陶阳子很快便钻进口袋里去。他下的白棋不像原来总走在外面的棋路，而如黑棋一般走得十分凶悍，该碰的时候碰，该搬的时候搬，毫不退缩，绝不逃逸，一点没有白棋原来重型飘忽的棋风。慢慢的，棋局似乎走进了方天琴的棋路，形成了四处起火八处冒烟的战斗场面。有的地方还是陶阳子主动挑起的战火，旁边看着的几位骑士都觉得奇怪，他们本来要看白棋如何跳出搏杀成空的，可此时看到的却是陶阳子直白而显着黑棋的表现，而且陶阳子脸上并无迷惑之态，仿佛是故意借此局来表现一下他的实力。陶阳子下得很慢，是心里想定了才落子，根本不是冲动结果。陶阳子过去下黑棋时走得快，凝重有力，下白棋时走得慢，却显出轻灵。现在他的每一步棋都走得慢，走得厚重。下棋的人棋上斗力，力强力弱对局者最清楚。相隔多少年再与天琴下棋，陶阳子发现天琴的棋力比他估计的还要强横。方天琴这些年并非在女人与富贵之中丢失了自己，方天琴是一个棋手，是一个天生的棋手，他的棋力一步步扎扎实实地在生长，并且在这些年的社会生活中，方天琴进一步增强了那种窥人弱点的本事，在棋局的每一步上都展现出来。方天琴清楚陶阳子白棋的腾挪功夫，他每一招使出的力都让白棋无法躲闪，黑棋的下法几乎是那种飘忽白棋的克星，一旦拖住了，单子变成双子，一颗子变成一片子，再也难以解脱。而陶阳子感觉中已无白棋黑棋之分，从这一盘开始，少年时黑白两棋两种走法的相隔消失了，他只是在对局，在走自己的棋，自我一体的棋确定了。他用凝重的棋去体现着自己的力量，他也不时变换着外在的棋形，引着天琴从他惯常的边角处的纠缠中出来，到中控上来。陶阳子便是从双方棋的角度来思考战术的，这样他们两个都拓展了自己的棋路，他们毕竟下过了那么多次的棋，他们都明白自己，也都了解对方，他们都走出了自己的习惯。方天琴让陶阳子拖重，无法施展他外空的棋形，而陶阳子把方天琴拖出了边角，让战斗的局面拉到中控上来。与西南王的那次战斗不一样，那一次黑白整个的纠缠在一处慢慢阴开，这一次则是四处开花，而激战在盘面中间。方天琴立了一步，陶阳子也立了一步，立在棋路上是最坚实的，三十而立，他们都将到而立之年，立之空间转瞬即逝， 一步步站立着，立得那么沉重。这是一盘力量的展示，所有的巧都没有了，只有力量的对比。下一步该方天琴走。方天琴捻了一颗黑棋，久久没有落子。陶阳子的眼一直盯在棋盘上，这时微微抬起去看方天琴的手。陶阳子的眼平时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一到对局时便睁大了，里面清亮清亮的，宛如清澈的水波向外流动，漫透整个棋盘与黑白子。此时陶阳子眼光停在了方天琴的手上。方天琴的手是细长的，细长的有点出奇，虽然他的个子瘦瘦略高，但与他的手指不成比例。看方天琴的手，应该是个弹钢琴的天才，但方天琴对音乐一点儿也没有感觉。方天琴的身子坐得很端正，他过长的手指总是带点弯度，随时显着要缓起来，时而又不安静地跳动着。那手指上面仿佛粘着的不是棋子，而是梦幻般的魔珠，他需要使劲地压抑着它，无数的力量都凝在那两根指头上。陶阳子的眼光被那手指吸引着，陶阳子孩童时代下棋时就有这种感受，忍不住要去看方天琴的手指。他努力不去看，这样他的心思就会分散一些。陶阳子也有着一股力量，无数的力量都在心里，现在从他的眼光中射出来，仿佛含着咬劲儿。谁都以为陶阳子是一步步入了方天琴的套路里，陶阳子也知道自己没有办法，他无法洒脱地跳开来，无法走在外面，他只有一直深入进去，他要打破自己内心的东西。这一次他要与方天琴拼一下，他要试一试自己从里面蹦出来的力量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，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，任丘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坚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坚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 棋局暂停期间，方天琴来找陶阳子，带来了另一场赌局。陶阳子虽然觉得他无耻，却又无可奈何。那陶阳子将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光影流声》。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，